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十呢个一月二十号嘅大军阀啦，咁啊，过年之前嘅一集大军阀啦，咁就嗱。咁呢个礼拜呢其实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就有呢个施政报告，但我諗而家都冇人理施政报告㗎啦，其实都咁亦都冇乜料到啦，佢除咗自吹自擂啲嘢俾人督爆，都冇乜值得好讲㗎，即係因为走数系常态嚟嘅。咁就呢个礼拜咁两位司长即係礼拜一叫做系批准咗辞职之后，咁林郑就好嚣张啦，之前都讲过啦，系嘛？咁啊，连呢个竞选嘅口号都冇啊，即系 hea 到爆，净系即系推一班人出嚟叫大理。咁而家曾俊华咧，咁啊，琴日终于就出闸啦。咁啊，而家咧暂时就得啊田少一张票嘅啫，就话就讲到明。咁啊，而家咧佢就话似乎唔介意攞埋泛民嘅提名。系嘛？咁所以你话泛民咧，你而家咁样焗泛民嘅话咧，你嗰个决定咧就要早啲去落噶咯。究竟你落唔落水咧？究竟吓、啊、你无论你最后咩，你投唔投佢票都好，你而家都要回应啊，系嘛？咁啊，我哋好似有段片、哦、去咗先啊，不如 薯片宣布屠温话， 我真系唔希望再听到有人话要移民。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薯片终于 run 出嚟啦，口号大打，信任、希望、团结，主色就系薄荷绿，绿灯味极浓啊！吓，演词一开始就用82年中英谈判带起香港人移民嘅问题啦。 三十几年之后嘅今日呢，移民呢又成为香港嘅话题，唔止系一啲年轻嘅朋友，甚至有啲中年人都话要考虑远走他方。听到呢啲故仔，我非常之难过， 所以就有一个重大嘅决定。 我咧系怀住最严肃、最谦卑嘅心情，带住比我34年前翻嚟香港更加大嘅决心，向大家宣布，我决定竞逐下届嘅行政长官。因为我真系唔希望再听到有人话要移民， 因为佢一早领会过移民嘅辛酸话。 我至少习武都几打得嘅，但系你哋或者唔知道，当年喺美国咧，我曾经因为有人喺我面前侮辱中国人而同人哋打交。 开场白打完感动啦，梗系要 sell 下自己啦，话自己喺哈佛识到胞胎，翻香港入政府做咗34年官，认为自己懂得香港话。 香港可以更好，可惜目前亦都有种种要阻碍香港发展嘅负能量，例如一啲非友即敌嘅心态，一啲非黑即白嘅主张，深深咁割裂咗我哋嘅社会。 好精彩啊！但薯片千辛万苦先出到集，外界又成日话佢唔够忠心啊，咁佢咪喺个 speech 度忠俾大家睇啦。 我相信任何一个伟大嘅城市背后都有一定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英国就不会有伦敦，没有美国就不会有纽约。香港可以变得更好，正是因为我们背后拥有一个正在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祖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 是不是熟口熟面呢？紧跟杂种路线吧，又说要创造一个更伟大的香港，强调应该听后生仔心声，培养更有创造力的人才，话香港唔系属于任何一个界别、任何一个人家，而系属于每一个香港人。佢相信大家，相信香港咁话。 向前进争， 香港加油！ 又话冇 其实问答环节仲精彩啊！冇票嘅大家食住花生，睇实苹果啦，喂！ 好啦，论公关咧，似乎高下立见吓。呢个林郑咧， 你真系咁容易俾人氹嘅，大佬。 论公关咁啊，所以我讲明，所以讲明系公关啦。 不过我想唔讲公关呢一段之前咧，我想再即系将我上个礼拜嗰啲咧，重新再即系整理一次。喺呢一次嗰个跑马仔嘅过程里边咧，大家要即系注意嘅系乜嘢咧？咁样。我谂第一点我想即系提嘅咧就系咧，成个港澳系统咧今次系飞扑晒出嚟咧，系支持林郑，系咪觉得呼之欲出咧 ？OK， 如果咁嘅前提里边咧，系谂住系延续梁振英所谓 CY 嘅路线嘅话咧，确实系令到香港人好惊。 系， 而呢一个咧，好明显就系喺睇到。即系最近呢啲动作就系话咧，成个中联办、港澳办嘅系统或者港澳嗰条线啦，即系由呢一个嘅和港四人帮张德江、张晓明、梁振英一干人等所做嘅嘢咧，其实根本咧喺而家嘅形势里边咧系好清楚。咁但系究竟最后一人一票？嗰、那個習總究竟係咪未決定嘅咧？咁樣嗱，我收到個最新嘅信息咧，就係佢係未講嘅。如果未講嘅話，究竟而家葫蘆裡賣什麼藥咧？就係咁啊，更加簡單去理解啦。就係話成個港澳系統為咗保持即係既得利益嘅情況之下，所以要焗呢一個林鄭去選咯。而一禁制嘅話，所有人都要 call。呢、这个亦都系一个竞选宣传策略嚟嘅。如果你从咁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嗱，你谂下成个建制派嗰班摇风摆柳嘅人，一睇到你中联办 call， 你谂下夏佳你又好，陈志思都好，全部都要归边啦。呢个你一禁制啊嘛，喂大佬，我点知道你嗰个 message 究竟系真系中央嘅中央，定系还是系即系港澳系统噶？如果你话单单系港澳系统嘅话，咁都听住先啦，大哥，唔系点啊？而家？咁所有人都话我要提名林郑月娥囉。 嗯。 係咪或者话俾大家听嗱所有千二人嘅选委而家林郑月娥呢先至係即係真命天子嚟㗎啦咁样。咁、那个局就相对上清咗好多喇。嗱如果我哋睇返十二月黄光亚去讲一段说话嘅时候就话我哋都要有民众支持㗎大哥。咁、起码而家佢做咗个势出嚟局个民调。令到呢一个嘅林郑月娥，起码唔好跑输咁多。 Okay. 最后拍板嗰条友都会睇睇民调噶，系嘛，大哥，系咪？睇睇个民调究竟边一个跑先嘅时候，咁咪最后揿掣咯。正如当年一样啫嘛，唐英年同呢一个嘅梁振英跑嘅时候，记唔记得个故事？ 系咁喺度爆啲黑材料出嚟啊嘛！ 未爆黑材料之前，唐英年先系真命天子啊嘛！ 系系系。 如果唔系，都唔会两三日就已经俾佢辞职啦。好啦，两三日俾佢辞职，咁但系问题你又越跑，你又越大镬。喂，如果你系即系中央，你都会决定，喂唔好搞咯，大佬阿唐唐，你仲有好多丑闻啊，大哥你。应该又瞓喺张 sofa 度啊，应间又即系搞僭建啊！你民望系输晒俾梁振英、啊， 其实咧 逆转胜我都系梁振英，咁所以最后中央就系博取。嗱，而家同样道理，我哋套翻即系上一届个 scenario，、你就会睇到个局系点样，就系话而家成个港澳嘅系统都系焗紧林郑，第一希望佢能够。喺呢个西九嘅故宫嘅问题上面第一氹阿爷开心啦，第二就以为呢一样嘢香港人系唔 care 嘅，咁所以咧，再加上中联办成个副选系统，即系好似选立法会咁样，全部你走嚟吹谷佢啦。而家你泛民嘅人都收到个 message 啊嘛，今日莫乃光讲啊嘛， 莫乃光讲系 就话喂大佬都收到而家嗱真命天子就系佢啦。你哋可唔可以提名佢咁就差唔多系咁。 嗱，即系咁，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话呢啲咁样嘅料咧系坚到震嘅话咧，都可以讲到俾泛民听咧，我就好怀疑嘅。讲真， 冇错。 就正如咧上次啊，都会有人同你讲，唔使谂噶啦，唔使搞咁多嘢噶，梁振英掂硬噶啦，同一道理啫嘛。今次又系咁铺天盖地，但系 越系铺天盖地，就越系似，越系值得怀疑。 冇错，嗱，你谂下佢今次成个玩啊薯片一个做法咧，嗱、我唔系同情薯片啊，即系话你要分析老共或者佢个成个港澳系统咧，究竟系玩紧边家科嘢？ 系， 喂，第一唔俾你辞，之前已经劝退咗好多次啦。咁劝退嗰啲人一定系即系港澳系统嘅人嚟噶啦，唔通习近平又见你咩，大佬？你估你系美国总统啊？美国总统都要安排时间啦，系咪？好啦，跟住拖延辞职，即系俾个信息，即系全世界，其实我唔系好 endorse 佢噶。最后系乜嘢啊？而家嘅做法就系准备啊封杀埋提名添。三部曲嚟噶，先系话叫你唔好辞，即系话你冇捞噶啦。第二就话俾你听，过成个月都未批准你辞职嘅。一辞职咧，同林郑一齐。第三封杀埋你提名。叫晒所有，你谂下唐莹上一次无论即系下街你又好，嗰啲全部系跟阿唐唐噶嘛，本来李国宝，不过而家即系冇得出现啦。李国宝大佬即系已经喺度审紧嗰单嘢嘅时候，爆晒嗰啲衰嘢出嚟。喂，主要嘅核心人物全部都系归晒边。咁你做咗个咩嘅假象出嚟咧？就系、是。喂，中央真系撑林郑、哦，而啲大妈耍又好，嗰啲建制派又好，喂，都系看风使你噶啦，都系跟风噶啦，咪睇住你点做咯？咁你就对即系曾俊华今次嘅成个选情咧，有好严峻嘅打击噶咯。但我唯一个疑问，亦都可以话系另一个头先你讲完嗰个疑问就系、是，我之前都讲过，喂，以我对呢一个人，尤其是啲 A.O. 嘅理解。背后有乜嘢人系叫你咁夹硬去啊？喂，呢个先系一个疑问嘛。我后屘最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原来上一届梁振英啱当选嘅时候，佢都已经执定包袱，谂住冇得继续做财政司司长噶啦。 系系， 佢嗰个信息系点样咧？具体嚟讲就系咧，佢连外边嘅屋都租定啦，俾咗订啦，点知？叫佢翻嚟做，唔系梁振英叫佢翻嚟做喎、 啊，中央啊嘛， 中央 叫佢翻嚟做喎、啊，踢塌埋嗰啲订喎，大佬，因为你俾两个月按金喺佢上期嗰啲啊，即系好似我哋呢一度咁啊，大佬塌晒、啊，喂咁啊奇怪，以佢嘅即系性格，唔系咁样搏嘅人嚟噶嘛，搏就出嚟搞政治啦，就唔会走去做 A.O. 啦，即系打份工啦，所以。我觉得今次佢同样道理系有人放咗绿灯俾佢，佢先会咁搞。 呢个咧，你如果你睇佢系咪本身系佢出嚟选系孤注一掷嘅，佢谂住搏一铺嘅，佢系真系谂住系做全民特首嘅，佢系真系谂住作反而去选嘅。咁你睇翻佢琴日嗰个记者会咧，当佢答到一啲比较 sensitive 嘅问题，譬如就系话831嗰个立场。同埋就係话呢，佢好刻意去 sell 呢个民族主义呢，其实佢係 appeal to 中央嘅。即係等于就係话呢，佢而家出嚟选呢，佢个支持佢都係寄望，佢都係对中央有所寄望嘅。佢未至于去到呢，真係如果佢真係摆到明系做一个全民特首啊，屌你老尾，你就全部都投俾我啦，係咪泛民嗰啲我要乜乜都要。但咪喎嗱，你佢虽然佢讲到泛民嗰度咧，即系有人问佢就系话你攞唔攞泛民嘅提名啊嘛？咁佢点样讲咧？佢就话咩人嘅提名我都要。 咁好 general 嘅呢个答案， 好 general， 我都系咁答你噶。咁唔通我话我唔要建制派嘅票咩？如果我选特首嘅时候，我就系立我自己支持者。 但系咧，佢个人咧就唔系好够奸。当有人问佢你嘅831嘅立场系如何嘅时候咧，佢就讲佢口窒窒啊，窒得好紧要啊，就话831唔系我哋嘅立场嚟嘅噃， 系内地嘛， 系咯，呢个其实好大镬啦。你讲咗呢句说话之后咧，哇，你啲大公文会嗰啲咧，今日即刻就喺度踩，即刻屌鸠佢啊嘛。 所以咧，你从另一个角度去诠释嘅时候咧，佢都讲到明呢个系内地嘅立场， 系 即系唔关我事。 但系佢今朝咧，如果坚持咗呢个831嗰个嘅框架， 因为后悔啊嘛，佢咁样讲，佢知道濑 唔系应该嗱，大家将两个概念咧系混淆咗。 系 831框架同埋重启政改系两码子嘅事嚟嘅。 八三一框架可以继续喺度，你咪重改重启政改咯，大哥。 嗯， 咁你咪跟我呢个框架嚟重启政改咯。所以有啲人话阿胡官重启政改比较好，阿哥。你有八三一框架喺度，你重启政改咪一样系零， 即 系落咗三，落咗三度渣。 其实咧，阿胡官琴日咧，佢自己做嗰个 Facebook Live 咧，去夹佢咧，咁我觉得即系阿即系曾俊华真系唔够加，亦都俾你睇到系太老实个人系。 唔系，我喺呢度都讲过嘅，就话如果我自己真系去参选行政长官， 系 如果你想赢。你可唔可以而家去得罪老共先？你够 唔 够胆先？ 梗唔得啦！但 你够胆嘅，你咪话系啊！八三一决定有问题嘅，我一定会重启政改。咁大家 happy 啦， 但 系拍手掌啦。 重启政改系有五部曲噶嘛？嗰五部曲系由你自己作为特首，去点样拣写香港嘅情况政治报告写出嚟噶嘛？其实你每自己去做翻第一步嘅时候咧，你唔使讲到明重启政改，就正如咧。哦、我唔明点解曾俊华即係胡官去选嘅时候呢佢已经俾咗一个标准答案出嚟㗎啦。你叫佢重启政改咪即係叫佢认错咪即係刮佢八唔需要㗎。当你自己你真係重启嗰五部曲嘅时候所有嘢都系由零开始嘅。咁佢到其时。 我哋要 clarify 呢一点就係、是、呢、因为如果你重启政改嘅话喺、香港人嘅角度和立场、你一定唔可以有八三一嘛。 哦、 否则你又一定面对一个嘅走入死胡同啊嘛，即系佢唔系讲得错晒噶，佢系冇吉屎就你可以话佢就系你冚头埋墙啊嘛，你一重启，老共同你讲得，你重启啊，跟翻八三一决定落三道闸，咁你点啊？咁你都系嗰个方案嚟嘅啫噃，咁咪即系翻去即系两三年前我哋雨伞运动嗰阵时候嗰个局势咯，2014年嗰阵时候咯。即系如果佢做嘅时候都系三年后噶啦，两三年后噶啦，咪即系翻翻五年前，大佬又系。所以佢问题就系、是，如果大家要 assess 呢一句嘅说话嘅时候咧，大家系要小心。你泛民主派可以攞呢样嘢嚟夹佢，你重启政改啊，你要同中央反映八三一嗰个闸系有松动咯、啊。喂，你唔好谂住以为赢个选举之后就即系乜都得、啊，大哥。咁使乜你做啊，大哥？唔系因为你好人，因为你即系善思啊，因为你老实，我就俾你做。嗱，不过我哋即系再研究呢个问题。我仲想头先以一 break 未完之后咧，就系、是、阿 John 背后啲乜嘢人？话俾佢听，我要开绿灯。你谂下，佢成个 logo 都系啦。 嗯。 咁究竟个盘算系乜嘢？ 系 咪真系好似有啲人咁讲就话、其实根本就系笃定系佢嘅。 其实黎高荣源之外咧，就有个民建联嘅老屎忽都喺度帮佢助选嘅 法律顾问嗰、那个 系啦，那个法律顾问 两个字我唔记得叫咩名 吓，唔记得咗叫咩名咧，大陆名咁样但系咧，你都唔可以话系一定系佢，只能够话咧，连民建联自己都未知道阿爷个即系 final box 取系乜边个啫。咁啊， 咁所以如果你咁样估计咧，final box 取用翻你呢句说话嘅话咧，佢就会睇。到时你跑成点？ 系， 喂，我系独裁者，我都唔会咁快决定啦。咪你咪跑住先咯。嗱，你讲我系统还讲我系统嗰个分析，讲我系统一定系要延续既得利益噶嘛？香港咁多利益喺度，你真系想改我条路线啊？喂，咁佢都夹咗你上马先啦，夹咗你中央领导人上马，就嗱呢、這个最高民望噶，呢、這个喺我嘅派系里边，即、就、系、是、左派嘅系统里边系最受支持噶。喂，你最后习近平真系可能橡皮图章嘅啫噃，就搏佢嘅啫。喂，而家老实讲，张德江又好，张晓明又好，梁振英嘅路线嘅人都好，成班既得利益者都系搏紧呢条路。 嗯， 你应该咁谂，佢而家搏紧呢条路。好啦，曾俊华背后有乜嘢人令到佢咁大胆？真系学你话斋，佢唔系谂住搏做全民即系特首嘅噃。喂，佢有啲嘢，佢依然有即系相就噶噃， 系啊， 系咪一样要 make 政治嘅 political compromise 噶噃？ 首先佢要即系表忠点样爱国先，咁但系我嗱，你讲到爱国嗰 part 咧，我觉得佢系讲得好聪明嘅，因为其实佢唔会话讲得好浮夸 系嘛？又话即系因为每年都系噶嘛，即系如果你每届嘅特首咧话谂住选嘅话咧，你都翻去祭祖噶嘛？但系佢冇做祭祖，但系佢纯粹以自己嘅出身讲明点解会 佢冇乜祖祭啊？而 家有噶， 神祖已经飞咗去美国，大佬 有噶 嘅时候， 早唔知早两个礼拜咧，即系有人去唔知佢边度系咪？ 哦，系、啊、 台山啊嘛，又去台山嗰边问佢啲街坊啊嘛，啊佢以前已经话想做特首噶啦吓，咁、啊、样讲有噶，但系佢冇做呢样，但系佢咧。就即係讲到好似自己会再世李小龙咁样，因为呢啲鬼佬就歧视你啲华人，所以要集武，所以先至几打得㗎嘛，係咪 讲句咩说话呢 ?China Man 咁 嘛。China Man。即係佢我觉得呢样嘢呢係唔会俾人哋觉得擦鞋，亦都令到香港人都受落嘅。佢呢个好聪明，即係我觉得係会有啲似乎係有啲公关嘅手影喺度囉。係咪 所以你话佢预备尋日嗰段 speech。是预备咗即係三日我就唔信。 梗係好耐啦鸭子蛙水。 嗰段嘢一定係铺咗好耐嘅。嗱、啊、我喺度嗱我冇现场睇。 你觉得大班有冇份参与呢 大班唔識寫呢啲嘢嘅。同埋佢都唔係即係老实讲即係大班累到阿曾蔭權之后呢我估曾仲华都唔敢用佢㗎啦。好明家你又介绍富豪俾我。咪出事 咪係囉你要你介绍完之后又搵人告我。 会出事噶嘛？喂，所以我觉得曾俊华咧喺而家嗰个走势里边啦，我唔系帮佢，一阵间我先下一节我先会再讲关于即系曾俊华嗰个优劣问题咧，即系除咗头先讲八三一啊，或者系重启政改啊、爱国嗰啲问题之外，你有冇去睇到个手影咧？就系、是、有时你又唔可以唔信成报嘅魔咒。我寻日喺度谂紧成报魔咒最少有两样嘢。是具体体现到出来的。 是。 第一他是当九成九的人都说大镬了梁振英会继续连任的时候他真的力排众议。 嗯。 众人皆醉我独醒就说 CY 不可以继续。 是。 他说中央要改路线跟住就派返出来回响卡给我们咯。喂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冇理由你去到第三步而是最重要的一步回响证乜 Q 重要啊回响卡起。喂CY 唔连任就算你真係佢想连任啊佢都未必赢到啦大家个成个社会气氛係 ABC 嘅时候中央完全都控制唔到个局面。好啦你冇理由去到选特首呢个位嘅时候咁重要你竟然係同过去佢嘅魔咒所讲嘅嘢嘅内容係南辕北辙㗎喎。 对。 你应该係顺住一路去㗎喎。好啦如果你话顺住一路去嘅话咁究竟而家嘅局究竟系咩咧？咁样咁咪解释咗俾你听，就成个左派系统，为咗保障自己嘅利益，为咗即系制造既定事实，俾你吸橡皮图章，所以佢做一系 唔系最大镬。而家唔净止成部魔咒啊！即系你而家你睇翻于品海嘅呢个咩啊？ 香港01。 唔係香港零一，即係讲呢个佢仲有嗰个多维就点名㗎嘛，即係话叶国谦啊刘少佳啊呢一扎友就乱咁即係乱咁即係揣摩上意假传圣旨㗎嘛大佬啊好大镬㗎喎。咁而家仲要夹埋连新华社佢自己出嗰篇即係曾俊华佢琴日宣布参选佢係会出新闻稿喎。反而在前一日嘅林郑係冇喎。即係其实等于就係其实呢个新华社你如果真係中央㗎嘛係咪你最 official 啦你唔好讲㗎啦大佬其他全部鬼故嚟嘅。同埋中联办你而家做任何嘢都好喂你而家係带病呀而家係。即係以中央嘅讲法以大陆嘅讲法你而家叫你而家张晓明係带病㗎係咪即係你黐埋嚟未必係好嘢但係点解张晓明敢于作反呢如果佢真係嘅话是因为 唔系佢苟延残喘啊！ 呢个当然， 而家系跌咗落水里边，系唔系都攞啲嘢立啊？ 吓，而且 因为嗱，老实讲，你系富豪，你系嗰班建制派，你都喂，搞张晓明见你，话俾你听，中央嘅真命天子，虽然啲人都有半信半疑噶啦，系嘛？自从即系讲咗 CY 落台之后，喂，呢个世界仲有边样嘢好信噶？ 系 咪？喂，你讲完话叫我哋支持佢，点会转头佢话因为个女有事唔选，佢坚定留？ 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手影就是他现在即是海草都拿住先跌咗落海。 咪同埋呢你心 同埋呢个系佢哋成个系统嘅人嘅翻身战嚟㗎。 当呢、這个一定系。而且你要代入佢嘅角度点解佢会敢作反呢因为 讲真。 冇机会啦，已 经。唔系啊，屌！喂，你因为你根据你大陆官场嗰个规矩，尤其系以习近平佢点样对付自己嗰、那个之前嘅做法，就系咁噶嘛。喂，大佬，如果我真系清算你嘅话，喂，反正死硬，点解唔孤注一掷啊？ 冇错， 去到 final moment， 我咪学王立军咯，最多咪 冇嘢 lose 噶。喂，对佢而家嘅时候，你梗系即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啦， 系啊。所以其实你成班 佢而家个局势就系挟天子令诸侯，话俾你听呢个系中央嘅意见。OK， 你哋全部归边。其实佢喺度制造紧既定事实，欺上瞒下，真系欺上瞒下啦。话俾上面听，嗱，大部分嘅左派系统够六百人一飞噶啦。你 endorse 佢啦， 而且上面仲有张德江，即系叫做系只眼开只眼闭啊嘛，大佬啊，即系你其实你等于咧，亦都侧面咁样样描写出嚟个现实就系、是、咧，其实习近平咧都唔系好稳嘅啫，其实 唔系咁。如果你而家同喺习近平嘅角度，你哋玩下先啦。 哦，当然， 你哋玩下先啦， 咪由得你疯狂咯，最后你会灭亡噶嘛？点？ 同埋你所有嘅人，你而家露晒底出嚟俾我睇啊嘛？ 系 边一干人等？系咪边个派系嘅人物？全部露晒俾我睇。 啊！ 喂，如果我系佢，我都唔会决定。 系 由你玩下先咯，你斗下先啦。斗到大家企晒边、企晒位嘅时候，我先搏。第二。你嗰啲人全部歸晒邊啊嘛？得，如果我要打嘅話，一網打盡。嘿，最好啊！你而家露晒出嚟啊，大哥，係咪？你最好企晒位啊！你哋屌邊個好人，邊個壞人，邊個忠，邊個奸嘅，我一次過睇晒。 同埋咧，講真，如果要封殺啊曾俊華呢一個係習近平嘅決定嘅話咧，唔需要咁歇斯底里，唔需要出力出到咁噶。即系你当你做嘢做到过咗龙嘅时候咧，呢、這个更加明显系证明到，即系呢个中联办咧，其实嗰种孤注一掷嘅一种嗰种旧态啊。 同埋今次咧，如果你睇翻最后总结咧、 啊， 香港嘅特首选举系内边咧权斗嘅一个延伸，同、 啊、 我哋嗰阵时候讲雨伞运动系一模一样， 咁、一定系啦。 呢、這个都系一个延伸嚟嘅，呢、這个系既得利益嘅保守派，系。对抗呢、這、一个即系谂住系转路线就香港问题嗰班人嘅，你可唔可以叫称之为改革派？我唔敢讲啦，因为都系独裁者嚟噶啦，系嘛？当姑且叫佢改革派先啦，嘅一个嘅大斗法喺香港。 嗯， 而今次你从城报，我当佢系魔咒先啦吓，因为都唔知佢天定流嘅，同呢个大公民会咧系大斗法。你谂下中联办。是不是今日的新聞就是说不即是他的新春酒会里面是不欢迎这个城报出席嘛。 啊、 喂如果你觉得他是流的、 啊、 你什么不欢迎他 是 即是你无私显见私的话给人听他讲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在动你的嘛大佬和港四人帮是要噏出来的嘛整个剧本是他写出来的就是写完真的找个导演来继续做、啊。到今日未錯過喎，你嚇死你啊，大哥！ 唔係而你見林鄭咧，又真係佢又囂張得過咗龍啊，大佬！真係如果你自己本身你係表示翻少少謙虛咧，即係你未至於咁樣，哇！你完全係唔擺嗰啲傳媒在眼裏，哇！答幾個問題咁啊閃人，哇！連 bad job 都冇， 佢想唔係佢想搶先手啫，因為曾俊華話曬係早咗一個月嘅時間、去做佢嘅 promo 虽然当中有好多转折喺度啦，我谂不同人士之间，好似佢咁讲，佢有冇讲大话咧？我估呢句就系都同佢讲，有人叫佢选，有人叫佢唔好选啊嘛，系咪？咁呢一段说话里边，其实已经系讲紧系劝退噶啦，拖你咁耐辞职系嘛，好少可系嘛，跟住再话而家唔提名你，而家我得一个，咁你咪睇到个局系点咯？就系、是、成个港澳办系统不断发功。要延续梁振英的路线，即系林郑就系 CY 二点零，咁你死唔死？喂，呢个系佢成个权斗啊！唔好话嗰啲嘢系对定错啊，嗰样嘢系黑定白，嗰样嘢啲唔重要啦。而你系否识佢成个权斗嘅过程里边咧，而一个脉络好清楚。 系 两个都系棋子， 嗯， 曾俊华、林郑月娥代表咗所谓嘅保守派，所谓嘅改革派。 嗯 所謂希望能夠改變路線就香港嘅政策問題嘅一班人，同埋保障而家既得利益嘅一班人嘅大鬥法。好，第一節差唔多，我哋轉翻嚟。 熱戰350，花生食不停。逢禮拜二6:30，請記得收聽收睇。我是李偉財。